好多香港人为了买层楼建立自己的安乐窝，可能要劳碌一生，每个月供楼和交管理费已经带来沉重的经济负担。近年屋苑招标维修工程和采购服务出现围标或者疑似围标的个案，这些个案里面小业主饱受到管理公司、承建商、大业主、业委会甚至乎法团的重重围困。那究竟怎样看着自己的荷包呢？看解围，我们帮到你。 好啦，跟住就時間再推後十年啦，就係呢個1956年嘅雙十暴動之後咧，1966年就另外一場嘅真本土騷動出現。 呢個真係本土嘅騷動，又同67年又唔同。 咁個背景就好唔同啦。50年代嗰個仍然係國共兩黨借香港做一個戰場，就一個就想炸走恩來，一個就想即係示威俾港英政府睇。咁咧就所以發起咗一場嘅呢、這個即係56年嘅雙十暴動。但是在66年那場暴動呢，它就真的源於本土了。左派有討論過參不參與， 左派最後是反對的， 左派反對還要戴倫子盡快恢復社會秩序是吧。然後呢，當時來說呢，背景就沒有特別政治事件引發，反而是什麼呢？國際整個氛圍 是跟整個世界的氛圍有關的。我想就是跟其實在那個66年，即是60年代66年發生暴動那段時間，其實全世界譬如英國啊、這個美國和法國都有很多的年輕人的一些不滿啊。 1965年就今日巴黎黃背心騷亂，其實1965年那次更大規模， 是啊，差不多， 是啊，法國青年騷亂，是啊，反資本主義那個， 是啊。其實我覺得是跟那個年輕人咧係對當時嘅社會不滿係有關。 我諗嬰兒潮一代 係啦，就係嬰兒潮 開始進入社會或者讀緊書嗰班人。 係啦，因為你1945年咧就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結束咗之後社會開始穩定啦，開始穩定啲人咪生仔咯。 同埋嗰個擴展個教育啊， 係啊係啊， 同埋好多嘅即係在學，好多人話，譬如出年就2019年五四運動100周年， 100周年係 好多人冇留意點解有五四運動，其實因為 第一次 1911之後， 是啊， 辛亥革命之後有大量的教會學校，然後有大量的學生讀書，是啊， 咁跟住就有新文化運動啊， 係啊，跟住新文化運動，跟住五四運動咯， 係啊，跟住係咯， 係咯，咁所以1966年全世界造反嘅喎， 係啦，因為你第二次世界大戰完咗之後咧，社會安定，啲人係生 BB， 勁生， 同埋係即係美國所謂 American Dream 啊，美國夢啊，開始 係冇錯啦。咁所以咧，你其實呢個人口係暴增，所以其實你都見到我哋而家2018、2019開始人口老化咧，嗰班年即係人口老化嗰班阿伯，正正就係喺60年代就係年輕人。就係嗰陣時嗰堆，咁佢嗰陣時咧，嗱年輕人啊突然間開始多咗，嗰個人口結構個年輕人特別多喎，開始。係。咁但係另一方面咧，就嗰個舊嘅社會體制咧係追唔到啊，追解決唔到，因為你戰後你要重建，但係其實咧可能用嘅都仍係舊嘅嗰套嘅模式，起碼喺香港佢仍然。嗰陣時，香港啱啱戰後嘅時候，佢所用嘅都仍然係想用戰前嘅嗰個嘅管治香港嘅模式，即係盡量英國政府即係殖民地政府盡量就唔做嘢，就通過咧呢一個嘅所謂嘅華人精英嚟到咧解決個社會嘅問題。但其實呢一個嘅系統係唔 work 噶嘛，已經係 嗱，佢就好簡單，就將個政府控制喺少數嘅權力精英， 係啊， 英治嘅權力精英嗰度。咁而呢個政治核心咧，同個社會係冇聯繫嘅， 係脱 個聯繫就靠嗰班所謂高等華人， 高等華人， 即係我哋以前講嗰啲 咩周秀 啊、 保良局啊、東華 三院 啊嗰啲咯， 或者係嗰啲擺喺行立法會裏邊嘅嗰啲嘅少數嘅華人代表啊， 簡咗越強啊嗰啲啊嗰啲， 咁咧就但係咧好明顯就係因為50年代嚟咗咁多人， 係人口 喺郭亮雄 大膨脹 嗰個人口大膨脹，政府嘅。對公共服務的需求啊，其實是急速增長，而政府仲係維持一個咁樣個社會同個政治體系互不往來。咁你點搞呢？你靠華人自力救濟根本做唔到咁多嘢。譬如好簡單教育，你就做唔到 嘅 根本。 嗰陣時係好多嘅天台，即係譬如話你啲 H 型嗰啲好多喺天台度，即係總之有邊啲地方可以搞到學校嘅，你咪搞咯。即係最典型，譬如話啊，你如果有睇一啲，譬如睇嗰個啊。道葉石恩回憶錄，話佢嗰陣時佢就喺嗰個嘅九龍，喺呢個九龍灣嗰啲嘅南民區嗰度就整間學校，咁跟住就收生噶啦。 無光啊， 係無光咯，即係而家嘅。 我自己我細個就係讀天台幼稚園嘅，崇真幼稚園，崇真會嘅。咁就教會就係喺七層大廈嘅天台。 係啊， 咁喺七層大廈天台裏邊最好玩係咩咧？上滑梯。 啊， 因為呢就每次我小個細路仔玩上滑梯嗰時候，我感覺好似跳樓咁。 哦，因為好高啊，真係好高啊，一七樓啊嘛， 真係好高，同埋爬嗰啲鐵架， 係係， 我感覺就好似就嚟跌落去會死咁樣。咁咧嗱，呢個嘅1966年嘅蘇聯，好明顯就真係同殖民地管治，一個本土青年嘅反對殖民地管治。嗰、那個社會狀態唔係政治，佢唔係政治， 唔係純粹一個生活，一個 生活。 因為你當時嘅成個政治形態又好，嗰、那個嘅管治又好，你回應唔到當時人民嘅生活噶嘛。雖然嗰時大陸大部分好大量嘅人口湧落嚟香港，咁佢就用最平，我哋上次講公屋嘅時候講，用最平最有效率嘅方法就係起嗰啲 H 型嘅公屋啊嘛。 跟住我哋講公屋史咪講。 但你純粹係將嗰啲人咧擠喺一格一格擠咗就算 喎。其實 大佬你嗰啲教育啊～生活質素啊，娛樂啊，文化啊等等嘅嘢，康樂啊等等嘅嘢係冇解決到喎。 但係個問題咁喎，你睇翻咧嗱，收尾咧，我記得我舊年介紹過阿黃碧雲小説家黃碧雲，唔係民主黨嗰個，佢就寫咗一本書叫《盧奇之死》。咁裏邊咧，佢就睇翻曬呢個66年嘅九龍蘇聯嘅報告書裏邊作工嗰啲內容，去反映翻嗰一代年青人嘅鬱悶。嗱，呢個同56同67好唔同。 唔同。反正同而家可能 係啦，呢代年青佢似梁天琦呢代，我覺得，因為咧，佢呢啲作工嘅咧，其實佢哋亦都係冇組織嘅。 係啊， 佢唔係事先同阿蘇守忠有來往，盧奇、盧景石都係突然間爆出嚟嘅領袖。 係， 但係佢哋就大家都有一個情況咩咧？佢哋又知道個世界發生緊咩嘅喎。你留意一下。聽歐西流行曲嘅喎， 係啊，嗰陣聽嗰啲咩 Beatles 嗰啲， 我開始接觸出邊嘅世界，讀英專嘅有啲係， 係聽貓王， 讀英專嘅，夜晚黑進修英文嘅， 係係係。 嗱咁所以你諗下啦，喺咁嘅情況底下，開始接觸呢個全球青年造反， 係啊，其實全球嗰陣時就發生呢啲嘢，發生呢啲嘢啫。 所以當時就係天星小輪有發事件，就係天星小輪加斗領啦， 加斗領。 咁啊，蘇守忠就反轉咗件西裝， 皮褸好似係嘛？ 定咩啦？就喺裏邊寫咗幾個字喺度抗議， 係抗議。 就揾咗張折凳， 係係， 就企咗喺嗰個嘅小輪出嚟嗰個閘口嗰度， 係啊， 就喺度示威嘅啫。其實係默站嚟嘅啫， 係默站，冇嗌口號，冇做， 又冇人咁啊！開始聚集啊啲人。 我後來好似睇過咧，係咪阿劉千石咧？嗰時佢仲後生，劉千石僆 仔嚟 㗎，係啊，話僆仔嗰陣時就係佢，即係嗰陣時佢就係見到咦。即係佢有啲回憶咧，就見到咦蘇守忠坐喺度喎，咁即係喺度咁樣，啊係咪有啲嘢會做咧？咁樣即係 嗱，咁大家都期待即係 something happen， 即係有啲嘢會發生啦， 係 啊。 咁咧就結果就係咩咧？就係當晚咧有其他支持蘇守忠嘅青年就開始咧就行動起上嚟，咁咧就係聚集咧一路咧就係沿住彌敦道， 彌敦道 係，然後咧一路咧就一路行一路彌敦道裏邊咧就去掟嗰啲嘅槍柱啦，同埋焚燒巴士啦咁樣，咁就延續咗大約四日。 係， 但係佢嘅暴力情況就冇1956年嗰場右派蘇聯咁犀利，因為嗰派蘇聯就係右派嘅暴徒同埋黑幫咧， 黑幫 係有組織去襲擊左派工會嘅。咁但係呢個嘅1966年嗰場咧就係泄憤，我覺得 係即係社對社會嘅不滿，呢個真係年輕人對社會嘅不滿。 係啦，所以我就話如果2014年之後政府有睇過66年嘅報告書咧，就唔會再有2016年 就好快解決咗 旺角蘇聯，因為個報告書裏邊有相當篇幅。是講緊點解個蘇聯不在香港島出現，而是在九龍出現。 喂，這個值得講下喎。 最主要他就話咧，原來咧係地理上分析，所以英國人就好仔細。佢話原來因為香港島嘅商業區同住宅區咧係分得好清楚嘅。中環夜晚黑就一個鬼域。 係啊係啊，冇人。 係冇人嘅。但嗰時未有蘭桂坊，乜都冇嘅其實。咁所以根本夜晚黑放咗工之後咧， 冇人喺度住， 就是一個空城嚟嘅。但佢話沿住彌敦道咧，佢係商業區。亦都係橫街裏邊係好密集嘅住宅區， 係啊，住宅區， 仲有四通八達，好似一個迷宮咁樣。佢話好容易就會聚集到人群。 其實呢個格局係冇變嘅喎，而家都係咁啊。 2016年嗰次旺角騷亂其實一樣， 係 佢可以逃避警察嗱喺1966年嘅報告書有講嘅，佢話好似捉迷藏咁啊，同啲警察。咁其中一件事就係咩咧？就係樂宮戲院散場。散場之後，嗰啲青年就加入埋。 以前啲戲場以前啲戲院係成千個座位噶嘛。 真係㗎， 係啊，成千個座位㗎， 同埋午夜場係爆滿，因為冇其他娛樂嘛。咁啊，樂宮戲院啊，即係之前而家好似仲有金星喎，唔知拆咗未咧？ 唔知啊，冇留意。 啊，寶星啊、金星啊嗰啲戲院咧，一來好大啦， 你一放係啦係啦， 同埋一噏一聲湧出嚟， 係啊， 一見到 幾千人 起哄喎，咪起哄咯。 係啊， 所以佢係接近咧，就係叫做英國佬用嘅名就唔係 riot 嘅叫做，係disturbance， 係啦，就係騷動，騷動。咁所以佢個檢討裏面咧，佢大部分英國佬係自己批評自己嘅喎。 係。 就是说呢要第一要处理好青年人的政策， 嗯嗯， 包括青年人 的,、那個、的就业的问题和读书的问题。所以之后我记得好像1968定什么執行的青年节，就是。 是开始有什么开 party 啊，有什么的嘛。 我小時候有看過的，好像個波一樣，香港節啊， 是香港節咯，是啊， 香港節的揮號好像個波一樣的，即好像個風車的波一樣的就，但是呢很多政策都未執行就已經六七年 了， 其中一樣東西很深遠的影響的，但今天徹底改變的，就是 DQ 和變 DO 啊， District Office 啊， 今天叫 DQ， 以前叫 DO， 地 方行政主 任， 這個政務處的，民政專員， 民政 專員的制度， 民政專員 是1966年那次的，已經開始說要建立一個官民溝通的一個渠道。嗱，佢哋自己反省過，覺得殖民地即係自己政府裏邊好多嘢係上情不能下達，下情不能上達 啊。係啊，原因就係原本即係佢戰後頭先講過，戰後嘅時候咧，佢初嘅時候，港英政府都仍然係用嗰種間接嘅管治噶嘛。 佢靠啲高等華人。 係啦係啦，咁但係個呢種模式係唔得噶啦。咁譬如話，你點樣去解決真係嗰個嘅居民嘅一啲嘅好實際的需要呢，咁樣其實呢佢呢個民政事務即係民政專員嘅呢種構思呢，其實亦都有得追溯喎，就追溯咩，就係新界嘅李文官 、啊、 李文官其實咁，而李文官又點嚟嘅呢，李文官其實佢當時即係殖民地設立呢個李文官嘅時候，個概念又嚟自傳統，其一啦，另外一個來自傳統嗰種支援嘅，即係嗰啲縣官嗰啲所謂父母官嘅模式啦。咁呢個時候其實呢個好大嘅轉變就係話，係由呢個殖民地政府係直接去參與去接觸呢一個嘅民間。 嗱，佢呢個現代 red 烏係有原因嘅，其實當時嚟講咧，其實因為你知道大英帝國喺全球都有殖民地，佢嘅殖民地管治係一套理論嚟嘅，佢唔係話純粹好似而家中共咁樣亂搞嘅。佢嗰套理論係咩咧？佢得出一個非洲管治嘅經驗，就係咩咧？你唔可以直接介入去部落之間嘅糾紛裏邊。 是因為很多的文化你是不知道的。 是的，譬如他在尼日利亞、烏干達這些地方，肯亞這樣，肯亞就大規模的這個貓貓之亂，其實就是一些作犯。那麼他們發覺是什麼呢？你就要籠絡那個土長、酋長，即是譬如新界這樣，陳日新啊、張銀龍啊、劉王發啊， 那些鄉議局那些 鄉新。鄉議局那些的鄉新啊，這樣。那新市區是什麼呢？你冇咧，我就幫你製造一批高等華人，然後由呢班高等華人， 東華啊、保兩嗰啲， 所以甚至佢唔想介入去國共嘅糾紛，係佢喺佢眼中國共糾紛就等於呢個部落同嗰個部落之間嘅戰爭一樣。 其實係啊，所以 佢係外來噶嘛。 嗱，其實佢呢種管治，其實佢哋係即係佢哋既實際上做，亦都係有理論嘅喎。即係譬如阿盧亞啊嘛， 盧亞 曾經喺非洲就做嗰種 北尼日利亞專員啊， 係啦，咁跟住佢就直情係總結咗個經驗嚟噶嘛。其實佢英國人佢管治呢一個嘅印度嘅時候都係一樣都係咁樣噶，都係通過嗰啲印度嘅嗰啲嘅即係嗰啲嘅領袖地區領袖。 當時提出呢個殖民地管治理論嘅咧，除咗盧亞啦，即係呢個 Frederick Lugar 就係香港大學嘅創辦人啦，係盧亞總督，咁佢就寫咗本書叫《The Dual Mandate of Tropical Africa》。Dual Mandate 就咩咧？就係雙重嘅效忠，雙重嘅授權係咩咧？就係佢先個土人個土著係先向個酋長效忠先，然後個酋長再向英國嚟效忠嘛，咁咪一個 Dual Mandate 咯。咁但係嗱，另外一個殖民地理論專家就今日提出嚟咧，都唔係好合適嘅，因為政治不正確。呢個就日本日治台灣嘅呢個後藤新平，亦都做過滿洲國嘅民政官員。佢就另外一個喺東方提出相似嘅殖民地理論嘅，同呢個盧亞，就係咧用文字取代武功。所以喺滿洲國，關東軍由當初即係用武力 嚟到 去建立咗滿洲國之後咧。你見到的，跟住佢咪以滿洲成為一個所有嘅理想青年啊，號召日本嘅理想青年去滿洲建設啊嘛，去建設一個新嘅國家啊嘛，其實係就好多嘢都喺嗰度實驗噶，其實喺滿洲國啊，其實唔係淨係細菌實驗，包括高速火車啦，好多嘅理想嘅開，即係嗰啲嘅重工業啦， 重工業 係 啊，係 啦，咁呢個嘅叫做文字，用文字取代武功。咁亦都係喺台灣實踐嘅。咁呢個殖民地嘅管治咧，我相信咧就一路佢有完善嘅機制嘅。因為英國嘅以前今日叫做Foreign Office 啦，殖民外交部咧，以前叫做唔係嘅，以前叫殖民地事務部。 其實佢嗰陣時係分有分咩誒呢個殖民外交部同埋殖民地部， 殖民地事務部，後屘合併咗。 嗰陣時叫佢又學即係嗰陣時香港嘅翻譯就係又叫李凡遠啊嘛，好似清朝咁啊嘛。 好笑嘅，所以李凡遠就派出呢個巡按察司 邊個邊個 域察嚟香港檢查呢個坑渠咁樣，咁啊叫李凡遠。咁嗱，呢個英國嘅李凡遠咧，其實咧就係佢不斷去呢啲報告，其實有意思，佢要求。當時的呢個大倫子交報告咧，因為佢每一次殖民地騷亂，佢都要檢討，然後點樣改進，然後點樣可以令到個管治更加穩定，建立個政治秩序，包括喺印度都係。咁所以咧，好多時佢哋亦都調嚟調去噶嘛。譬如帕納基咁嚟香港之前，佢應該喺海牙殖民地做總督噶嘛。即係李光耀崛起嘅年代就係帕納基扶植呢個李光耀噶嘛。咁所以咧，呢個殖民地嘅智慧啊，管治嘅智慧，你體現到喺報告書裏邊。他除了分析地理因素之外，他分析了 social mobility，社會流動對年輕人來說，還有官民溝通 的阻礙出現了什麼問題。好了，法國不行，一定要由設立政府的公務員的部門去做個中介，這個很大的改變。這個是自從這個1842年之後，英國政府終於將他那個政治的系統伸入去個華人社會嗰度啦， 去 華人社會嗰度啦， 係啊， 就最前線啦。跟住就我哋以前叫做骰子事務處，或者係呢個黐國旗。1956年蘇聯嗰個叫做咩啊？ 區長， 區長係房屋事唔係叫房屋嘅嗰陣時叫係骰子區區長，骰子事務處啊， 骰子事務處係啊。 咁咧就開始將佢改變啊，開始改變啊呢樣嘢。然後跟住咧就1967年暴動之後咧，終於就將嗰個1966年嘅檢討裏邊提出嘅嘢咧付諸實行。所以1972年，麥理浩嚟香港，其實係承接咗66同67兩場騷亂之後咧，所提出嘅英國嘅一個大規模嘅社會改革。 係一個社會改革。 佢同彭定康嚟係一樣嘅。係。彭定康嚟係想最後尾建立民主，係嗰個嘅文化喺香港。而1972年麥理浩嚟嗰陣時咧，就係咩咧？就係當時你睇翻而家解封嘅檔案，就係外交部有個 mission 俾佢嘅，就係要將香港建立成為一個亞洲嘅模範城市。 其實佢係同想面對嗰個中英談判可能都有啲關係。 一來中英談判，二來咩咧？佢想當時麥理浩提出，麥理浩喺1950年代啦，喺雙十暴動嗰陣時咧，我唔記得咗，應該雙十暴動之前，1955年麥理浩應該就係。當時派駐在香港政府的政治顧問，你睇翻公開檔案，你認為 M 字大寫的 M 字就知啦。個大 M 大草 M 啊，如果報告下面政治部的檔案有個大草 M 嘅咧，其實就係麥理浩簽署嘅。咁咧就，所以當時你知唔知咧？佢已經提出咩咧？佢唔係延續殖民地管治啊，係民生抗共。 係咯， 民生抗共即係咩？ 即係收買人心。 係啦，除了收買人心之外咧，嗰陣時佢做政治顧問嗰陣時咧，嗰啲報告好得意嘅，全部都係監視啲左派學校。 係， 因為佢知道左派學校會利用喺新加坡都係咁嘅。 係啊，新加坡仲 利用學生嚟去顛覆英國政府啊嘛，同埋推動呢個共產運動嘛。即係當時嘅馬共， 係 同埋新加坡嘅共產主義運動，其實好多時都係嚟自華文學校噶嘛。 係啊，嗰陣時係華文學校， 所以後來冚咗呢個 南洋大學點解？其實就咁嘅原因。 要冚南洋大學有原因噶嘛？咁麥理浩做政治顧問嗰陣時咧，就係負責監視嗰啲培僑啊、漢話啊、中華啊嗰啲，由左派 學校 派卧底入去，揾職業學生入去，去抄寫佢哋開會啊。阿吳康文訓話講咩嘢啊？嗰啲咁嘅嘢嘅。 咦，咁即係以前阿周星馳嗰啲咩 真嘅 咩真嘅啲學生啊，陀威龍。 不過就可能除咗佢之外，仲有幾個吳孟達喺度。咁咧就民生抗共係咁嚟嘅。當時佢就話英國需要大幅擴展官校， 係 以對抗當時嘅親共嘅學校。佢話香港殖民地嘅年輕人冇升學機會， 係啊， 除咗入讀呢啲嘅左派中學之外，第二咩啊？是回大陸升學啊！ 係啊，嗰陣時，所以其中一樣嘢，我哋 K 大咪就係咁嚟。係 啦，其實我哋之前都有曾經講過一個有關大學，即係中文大學嘅出現 係有原因㗎， 係有原因， 係個政治原因嚟㗎。 喂，因為你譬如話你喺中文中學，你讀完之後你去邊啫？你又入唔到港大喎，咪翻大陸咯？ 又係去台灣或者翻大陸？ 係啊，一係去台灣，一係翻大陸。咁所以你中文大學嘅出現就係想吸納到呢班係中文中學。 以華制華 係。 咁樣 一班反共嘅華人， 係 呢個最重要。所以點解會有新亞書院組成中文大學？ 係啦， 就是、一班反共嘅華人。好啦，呢、這個咁樣嘅1966年嘅蘇聯咧係 positive 嘅，我覺得 係 嗱67年你問咧。就血腥， 嗯， 亦都係文革嘅新元，同五六年嘅性質係一樣，一邊係右，一邊 係 左， 即係都係屬於一係就係共產黨，一係國民黨，即係左右嘅政治嘅勢力。但係六六年好明顯就係一種本土嘅， 本土 年輕人嘅嗰種對社會嘅不滿。 的而且確亦都係推動咗殖民地社會的改革。好多人話陳婉嫻之流就話1967年嘅暴動， 其實唔係 促成呢個殖民地政府改革係錯嘅。 錯，其實六六 喺六六年嗰陣時候，實際上殖民地政府已經知道係唔掂，你睇個報告書已經知㗎啦。係嘛？反而六七年反而冇提呢啲咁嘅嘢嘅。 係係。 咁所以咧，我覺得到最後尾點解會喺六七年之後下定決心去執行嗰啲嘢？ 嗯嗯嗯。 呢、這個就係回應緊成個本土 社會嘅需要啊嘛。 因為佢知道六七就係文革嘅新元， 係 同五六年國民黨特工同埋黑幫搞有咩分別啫？ 冇分別。 一次我點應付啫？ 其實唔係本香港本土嘅問題，係啊。 佢回應嘅其實係回應緊六六啊嘛。 嗯嗯。 所以話你睇到2016、2014。呢、這個是大倒退嚟嘅， 係 係冇回應，繼續收緊喺學校裏邊去對付啲大學生， 嗯， 然後借一兩句嗰啲咩港獨口號，大規模去進行嗰個收緊嘅言論自由，呢、 嗯 這個只會造成下一波 社會 更大規模嘅反抗， 反抗， 因為你一路撳落啊嘛，係係嘛，而家又話咩浸會大學又要通過咩嗰啲嘅辱校罪啊，定唔知乜鬼嘢， 係好似 啊 DQ 啲學生嘛，要搞到遲啲我諗就嚟選班長都要擁護基本法㗎啦，我諗要。即係要簽嗰啲確認書㗎，可能你睇到兩場蘇聯殖民地政府嘅反應係逐步開放嗰個體制。 係 嗱，你諗翻轉頭嗰陣時係1966年， 嗯， 香港嘅經濟仲係第三世界嚟。 係啊，嗰陣時仲係 佢係夠膽開放， 仲排隊派禮份， 開始慢慢將個政治開放俾佢哋。 係 當然唔係民主選舉，但係就能夠多啲嘅機會俾佢哋知道見到政府官員啦， 嗯， 開始改革當時嘅香港電台啦。 係 嗱，其中一樣最重要。就是去到70年代就提拔一個很後生的廣播處長 張敏儀， 張敏儀30多歲已經做廣播處長，嗯，為什麼呢？因為要呼應整個殖民地改革嘛，麥理浩來了嘛， 嗯， 來了之後你就年青化了，你我記得我一次跟劉李麗娟聊天，她第一個 post 做政府的 AO 呢其實是麥理浩的秘書， 哦， 靚妹來的， 嗯，剛剛大學畢業， 她要個華人， 嗯， 進去做總督府總督的秘書，如全部呢一班嘅今時今日仍然曾幾何時喺97之後企喺香港政壇嘅，全部都係麥理浩時代嘅 A.O. 嚟 嘅。嗯，即係 因為佢年青化， 係 佢好後生已經掹佢哋上去嗰啲位嗰度。 係 咁，所以我就話呢個係我哋而家食緊嗰個係老本嚟嘅。 係啊， 坦白講，當年盧奇、盧景石、蘇守忠呢班人嘅付出咧， 嗯， 事實上真係對個社會有影響 嘅。係。 但係個原因唔係淨係佢哋付出咁簡單，我覺得。 其實政府佢要檢討， 係個殖民地政府有回應啊， 問題啊嘛， 係一個比較文明嘅管治手法，佢有回應個社會嘅訴求啊嘛。 嗯， 但係今時今日唔係啊嘛。梁天琦又好，包括三子好，包括張秀賢、鍾耀華佢哋嘅付出， 政府係冇去分析到， 佢調翻轉啊， 發生呢啲咁嘅問題。 佢哋追殺政治上去追殺佢哋， 淨係純粹係想撳住個呢單呢啲咁嘅不滿啫。 所以我就話，無論你嘅政見係咩都好，你只要比較翻。呢幾場暴動，嗰， 嗯 那個歷史政府嘅處理手法， 嗯， 你就會睇到嗰個點解英治係一個良政善治，係會一路一路慢慢走向良政善治，嗰，那個唔係必然嘅，其實係一代一代香港人付出之後，係個政府一路一路去知道要改良，嗯，如果唔係會爆發革命， 係， 所以佢要一路一路去走向呢個嘅 reform， 嗯， 係咁樣。最後尾80年代，香港變成真係一個 係一個繁榮 英治裏邊嘅所謂模範， 一個模範啦，嗯， 係咁樣經營出嚟嘅。所以我今日你見到香港嘅衰落咧，其實好心痛。你心痛就係話嗰啲付出嘅人入咗去坐監， 嗯。 第二就係佢哋嘅坐監對個政府嚟講，視佢哋為仇敵，係嘛？仲要追殺嗰啲曾經支持過佢哋嘅人， 嗯。 喂，我成日都話。你睇翻六六年咁 Q 大鑊， 嗯， 就算 even 六七都好，你諗下， 係 嗰啲俾差佬捉咗嗰啲製炸彈啊，嗰啲友仔，其實坐一兩年就特赦出翻嚟㗎啦， 係啊係啊， 根本冇坐足㗎，其實係。跟住我話你睇六六先好笑啊， 嗯， 六六主要嘅青年領袖其實冇乜點坐㗎，根本係。 係係， 有啲係譬如盧奇咁咧，嗯，當然係因為即係最後尾警察就好似嗱呢個一路係傳聞，我唔知冇辦法。 偷嘢係嘛？ 屈佢偷單車，然後咧就最後尾咧就被自殺。 咁最主要就係要佢爆大鑊，就懟阿葉石欣出嚟，話佢蘇聯係收咗葉石欣。係 嗰陣時話 係 係啊係。 係啦，咁佢唔肯。係。佢一路唔肯咁樣，咁就葉石欣就係嗰代人。 嗰陣時嘅英雄嚟㗎，嗰陣英雄嚟。嗰陣時係殖民地政府係想對冧佢嘅嗰陣時。 收尾就 engage 佢啦。 後嚟係 因為覺得民間需要一個 ombudsman 啊。 係係啦，呢個後話啦。 英國可以容納葉石欣咧，實際上亦都係一個殖民地政府裏邊一個進步嚟嘅。慢慢將佢變成一個 ombudsman。大家我記得我喺七十年代咧，葉石欣嘅聲譽係如日中天。 係啊，嗰陣時係好出名。 就係反映到殖民地政府喺封閉嗰陣時咧。他就做了他冤情大使， 是啊是啊 是啊，民間的冤情大使的角色。其實我們有機會應該找一集講葉石欣的， 好，是啊，我覺得是 啊， 是啊，我覺得是一個值得去討論一個歷史人物， 這個是一個 香港本土來 說很特別的人物，就是由他的早期，就是一個冤情大使 轉變， 怎樣後來變成一個建制的人物， 最後為什麼變成工聯會那麼捧他啊等等這個過程呢他有些事沒有變的，我覺得 是、啊、 有些事沒有變的其實、但是呢就也是因為香港變了， 是香港變了， 最主要就是因為香港整個大的政治環境他自己沒有跟著這個形勢去改變，而反而香港已經變了，所以他很失落的。今集讲这个五六和这个六六的苏联呢就到此为止了。就大家有机会呢就我手头上就收集了这些这样的民国名人的书法呢其实我是想做一个节目，就是什么呢，找些笔迹鉴证的专家呢去看一看，譬如这个大粒啦、胡适啦、我觉得最得意是哪个徐志摩啦， 啊，徐志摩， 徐志摩，這個是林徽因啦，兩個人的書法都很有趣喎， 係 係，其實有些夫妻相， 有啲似嘅，係 佢哋嘅書法，係， 所以徐志摩原本是追林徽因噶嘛， 收尾就係嫁咗俾梁思成， 係啊，後來林徽因咪同咗梁思成， 係啦，咁就蔣偉國啦，嗱張學良嘅書法都係相當好嘅。但是楊虎成俾我感覺咧就好似唔識字啊，係咪似嗰啲低 B 石小學生嘅字體？咁另外就係呢個蔡元培， 蔡元培係啦， 蔡元培嘅書法都相當好。咁有機會就可以呢個有趣嘅，從佢哋嘅字體，因為佢唔係呢啲字係佢哋好多嘅信平時書信往來嘅字嚟嘅，唔係話特登寫嘅書法嚟，係書信往來嘅書法。咁如果從筆跡嘅專家角度嚟講咧，就的而且確可以睇得出。他們那些人的性格的其實胡適的字就我覺得你問我其實他裝得很好看， 是是清秀咯，但是這個是比較覺得比較女人一點 歸秀， 是歸秀一點， 是的，但是你說霸氣當然 霸氣就大粒 這個兩頭蛇啊，叫做蛇一樣的男人，中國特工一號天王是吧， 是 就是這個我想很多民國的電影大陸拍的都會牽講到呢個人嘅，就係、是、呢個叫做大魚龍嘅大粒，大粒唔係真名嚟嘅， 真名係咩？ 粒咪遮住個面咯， 哦， 即係人哋睇唔到佢， 即係你睇唔到佢， 係啦，係蔣介石背後嘅男人啦。好啦，今集節目到此為止啦，下個禮拜再見，拜拜。 拜拜。 我而家身處嘅咧就係香港墳場，咁咧。它就是亞洲目前為止少數僅存保存了歐洲十九世紀花園墳場建築風格的一個地方。當時歐洲興起就是說將墳場變成一個花園，給大眾可以入來一家大小可以享用的。所以大家看到除了有這個噴水池之外，附近也都有一些參天的大樹，我想超過一百年。探險隊1842和大家一起尋找真正的香港歷史。